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画趣配音。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David 老师。 Hi there,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ing English. Here, I'm David. We go again. 又是一次动画趣配音的节目。 Yeah, right. 这周一呢刚给大家安排了。周五呢又紧锣密鼓的安排了一期。可见呢真是一个精雕细琢的学堂。相信大家呢在听了周一的课以后起码也是意犹未尽。而且咱们趁热打铁，赶紧来看看大家在周一的表现啊。周一的课堂之后有没有练习啊，这个趁热打铁的作业交的好不好。那今天呢正好又是个周五了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下午的时光和我们一起来收听节目，享受呢学习英语的快乐。好了，今天有好多同学啊，人多势众，准备好了登上我们的展示台。首先呢，我们来听一听第上一节课第27讲，我们学到的那个长段的内容是什么。好了，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Oh, now what does he want? Hi, everyone. Having a good time, are you?I love Duloc, first of all, very clea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Really, it's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 but showing up uninvited to a wedding... Fiona, I need to talk to you. Oh, now you want to talk? Well, it's a little late for that, so if you'll excuse me... But you can't marry him. And why not? Because he's just marrying you so he can be king. Outrageous! Fiona, don't listen to him. He's not your true love.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rue love? Well...I mean... Oh, this is precious. The ogre has fallen in love with the princess. Oh, good lord. An ogre and a princess. 这一次的表演，三个人物的形态栩栩如生，非常的分明，各有特色。我们其中一些同学真的很决绝子的演绎出来了这种国王的这种嚣张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啊，一个一个来听。首先我们有请出金宝同学，这次他一人分饰三角。 I object. Shrek? Oh now, what does he want? Hi everyone, having a good time, are you? I love Duloc first of all, very clea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Really, it's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 but showing up uninvited to a wedding. Fiona, I need to talk to you. Oh, now you want to talk? Well, it's a little late for that, so if you'll excuse me. But you can't marry him. And why not? Because he's just marrying you so he can be king. Outrageous! Fiona, don't listen to him. He's not your true love. And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rue love? Well, I mean, Oh, this is precious. The ogre has fallen in love with a princess. Oh, good Lord. An ogre and a princess. 这个笑有点这敷衍哈。来，有请老师点评，大家也可以踊跃发言。 我觉得他那个最后的笑真的是淋漓尽致啊，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爽朗啊，释放。这个一人分饰三个角色，能说到这份儿，相当不错啊。其实我们现在更多应该是， 哎， 我们的听众，他们的优势啊，优势，我觉得呢，他关键词很努力的在抓取。而且我觉得抓的也很准啊，也很准，所以在准的情况下就是在精确，这一步需要时间啊，所以这么长的段子呢，我们不可能每个字都听，那听的就是关键词，这就是我的感受，就是关键词比较准确但是不够精确啊。 准确但是不够精确，哇，那我从准确练到精确还得花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功夫了。 对，是的，这是需要下功夫的。 敢一人分饰三角，我觉得他这个层次吧还可以，但是他层次呢，角色层次好像没有那么的分明，跟人感觉有时候也 他已经尽力了，他已经在开始的时候声音发声位置音质已经产生变化了。 嗯， 我觉得不错， 好， 需要更多的磨练啊，更多的磨练。 行，好，谢谢老师啊，咱们这次快速点评，有请下一位同学薄荷。 I object, Shrek. Oh, now what does he want? Hi, everyone. Having a good time, Aya. I love Duloc, first of all. Very clea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Really, it's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 but showing up uninvited to a wedding. Fiona, I need to talk to you. Oh, now you want to talk? Well, it's a little late for that, so if you'll excuse me.But you can marry him. And why not? Because he's just marrying you so he can be king. Outrageous. Fiona, don't listen to him. He's not your true love. And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rue love? Well, Oh, this is precious. The ogre has fallen in love with the princess. Oh, God, Lord. An ogre and a princess. 哈哈，来，有请老师点评，薄荷同学。 薄荷同学，我觉得薄荷同学在说的过程中呢，他也非常的投入啊，非常的投入。我们通过一些细枝末节，一个是他们的这个重读单词，一个是话外音啊，这些的配合能看出来他的投入力度，尽量表达的充实。然而在实际的表达当中呢，我们说情感标签要准确 ，Lord Farquaad 可以叫气急败坏，所以他说话的时候都是咬着牙说的，所以 No。那感觉就是从 now 一直咬着牙 ，What does he want？ 那他的这个词是出于情感，所以情感标签插对了啊，这非常关键。Shrek 呢是搅屎棍，在这个场景当中，而他的特点就是要表现出高情商，所以 having a good time 呀啊，对每个人都非常的有亲和力啊。Fiona 比较这个淡定冷静。所以我们要把他的情感标签插清楚，就需要关键词，对不对？这样的话你才能让对方清晰的知道你是谁，在说什么。 好，薄荷同学送给你的建议啊，情感标签要插清楚，所以还要进行角色的揣摩以及角色说话方式的揣摩和模仿。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小组合周一也登上了我们的展示台的，就是浪奔浪流和圆圆。我觉得长段落更加考验他们的功力了，来听听看。 I object. Shrek. Oh, now what does he want? Hi, everyone. Having a good time, aren't ya? I love Duloc. First of all, very clea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Really, it's rude not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 But showing up uninvited to a wedding. Fiona, I need to talk to you. Oh, now you want to talk? Well, it's a little late for that. So if you'll excuse me. But you can't marry him. And why not? Because he's just marrying you so he can be king. Outrageous. Fiona, don't listen to him. He's not your true love. And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rue love? Well, this is precious. The ogre has fallen in love with a princess. Oh, good lord. 浪漫同学是发出了发出了尽力而为的假笑啊，听出来了。你看，这次就是长段子了，就比上一次的段子要长多了啊，就很考验大家的这种处理的功夫了和气息连贯的这种能力了。请老师点评。 我觉得他读的时候吧，这个需要啊，直接说了啊，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控制自己的节奏的轻和重，一是关键词要慢一点，另外呢，其他地方适当的要弱一点、快一点，这样错落有致，才能让人家知道你说的核心内容、表达的情感和意思。所以男生在说的时候呢，要注意这点啊，你的重音单词不是多少，是有点过于一致，所以要适当的把轻重体现出来，就是关键词重，非关键词都轻的一个基本思路啊。把这个做到位的话，会让你感觉听起来舒服啊。然后与此同时配合合适的呼吸，让人听着会更舒服。 嗯， 你读的轻松，别人听的也舒服。否则的话呢，会感觉怎么样呢？有点赶啊，有点累啊。 是。 另外呢，就是，这个发音上来说，短元音不能发成长元音啊。这个长元音呢，也不能发成短元音，这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在元音上，尤其是双元音 invited invite 对吧，这些地方是很重要的啊。 是，他两位呢也能够听得出来是在吵吵啊，就是你吼一句我吼一句，这种能听出来是，但是总感觉好像是吵吵这个层次好像也是不是很清晰，对吧？但是呢，这个因为是长段子的练习嘛，大家可能首先要保证的是清晰和准确。好， 这种训练50遍不多啊，不知道你们练了多少遍。所以如果功夫基本功没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只能用变数来弥补。 对，就好像是服装凑，懂吧？大家懂吧？啊，服装凑。好，继续努力啊！接下来我们听听 Warmer 啊。 I object, Shrek. Oh, oh no! What does he want? Hi, everyone. Having a good time, are ya? I love Duloc. First of all, very clea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Really, it's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 but showing up and invited to a wedding. Fiona, I need to talk to you. Oh, now you wanna talk? Well, it's a little late for that.So if you'll excuse me, but you can't marry him. And why not? Because he's just marrying you so he can be king. Outrageous! Fiona, don't listen to him. He's not your true love. And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rue love? Well, this is precious. The ogre has fallen in love with a princess. Oh, good lord. An ogre and princess. Ha ha ha ha. Ha ha ha. 哎，这一段啊，我觉得 Warmer 需要啥呀 ？Calm down。你看他整个这一段的处理啊，跟他周一的那个比起来的话，你看他今天的这一段就是一直冲的比较厉害。我们来听听老师点评。 我的建议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表达，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段落，在语速的控制上都是关键啊，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会给。我们的表达留足表现力的空间，一旦要是快了，我们就很难实现表现力。所以在这个就是总统的演讲当中呢，语速高亢啊，音调高亢，语速快，通常和那个怎么说呢，和那些个时不时有点停顿感觉很自然舒适的比较起来， 没有那么强的竞争力，所以作为老朋友来说建议慢。 嗯，他自己在直播间里留言，他说仓促了仓促了，是临时告诉大家说马上交作业哈、啊，大家是有点仓促。但这一段呢就是真的有点急，真的有点急，角色很多角色的层次都不清晰，他感觉就是一直都提着那口气的，要就气呀、啊，感觉这个气是一直是浮在表面的，要把这个气沉下来，沉下来进行角色的表演，进行你自己的那个收放自如，把那一套绝活拿出来啊。好，接下来我觉得武神同学这一次的这个表现我就觉得非常的不错，大家听一听，以前他都是跟Young一起搭档，这次他自己交了一个作业，哎，我们来听听他这份有点独到。 I object Shrek. Oh, now what does he want? Hi everyone, having a good time, are you? I love to lurk. First of all, very clea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Really, it's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 but showing up uninvited to a wedding. Fiona, I need to talk to you. Oh, now you wanna talk? Well, it's a little late for that. So if you excuse me, but you can't marry him. And why not? Because he's just marrying so he can be king. Outrageous, Fiona, don't listen to him. He's not your true love. And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rue love? Oh, this is precious. The ogre has fallen in love with the princess. Good Lord, an ogre and a princess. Hey, 大家听听这位同学是不是越到后面越精彩？是不是？虽然他的发音好像各方面并不完美，但是你能感觉到什么？你能感觉到他是入了戏的，他能把你带进去。有请老师点评。 我觉得咱的节目呀有心理疗愈的功能，能让人笑成这样也不容易，你说看相声听评书也不一定能笑成这样，是吧、 嗯、 咱不管是真的假的，笑总比哭好、 嗯、 对不对？ 是、 哎、所以我们呢就是说最后这个结尾真的是我觉得一笑治百病折百愁。前面呢我们说哎呀觉得可能是不是语速快了还是慢了，情感对不对位不重要， 嗯， 我觉得最后这一笑点睛之笔。 嗯 啊，我们呢就是其实真的就觉得大家的语言表达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表达自己，同时也为了释放自己的情感。 嗯 啊，我觉得咱们的节目功德无量啊。好多人都不用去看病了，以后就是听几回节目身体就好了，我估计。 我觉得他把这个公主的内心那种小拧巴这次表现得非常的好。这个以前他在跟Young同学搭档的时候我没有发现，但这次他单独交了一个作业以后，我就觉得他这个进入情感和角色的能力是非常不错的，以至于他后面爆发出的这种笑我觉得非常的自然，而且很贴切角色，毫无做作之感。 对， 后面 是的， 他尤其是后面渐入佳境啊，真的 笑得真的很爽朗啊，很爽朗。 要说今天女生的笑的话，我觉得他应该评第一。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位男孩的笑也是第一，我们来听听看啊。但接下来是谁呢？我们再听一位女生马健啊，来听一 I Chloe。 I object. Shake. Oh, now what does he want? Hi everyone, having a good time, are you? I love to laugh first of all, very clea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Really, it's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 but showing up uninvited to a wedding.Fiona, I want to talk to you. Oh, now you want to talk? Well, it's a little late for that, so if you will excuse me. But you can't marry him. And why not? Because he's just marrying you so he can be king. Outrageous! Fiona, don't listen to him. He's not your true love. And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rue love? Well, this is precious. The ogre has fallen in love with the princess. Oh, good Lord, an ogre and a princess. 这位同学登场的次数不多，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但是只要一登台都希望能够得到老师一些比较中肯的指点。有请老师。 就我觉得他需要加大听力的力度，就是要多做跟读，扒一下剧本，然后把原声学到手啊，原声学到手。你现在还有70%-80%是属于自己的云语调啊，没有植入过来。通过大量听，把大脑中的数据库换一遍，慢慢的你会发现，你讲话开始关注发音的标准问题。这是听力辨音能力的训练啊，需要你搭剧本反复跟读。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在读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说短句大家的处理不要这个认为短句就简单啊。Oh, this is precious. 这句话没有那么简单的，很多短句其实是最考验人的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长句一带而过，很多人抓不住你，短句特别容易暴露自己的小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读短句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其实短句最容易栽跟头，小河沟，但是陷阱其实很深。所以，一是发音要准 ，This is precious， 它保证每个词要读准。与此同时，它的语调、语流、气息和情感 ，This is precious， 你那种感觉更不好抓。所以大家在读短句的时候不要一带而过，反而到短句要更加的有控制感啊，要认真对待。 好，谢谢老师哈。接下来这位呢，就是男孩当中笑得特别的离谱的一位啊。来，我们来听听这位表现力爆棚的晨晨同学。 I object, Shrek. Hey, oh, now what does he want?Hey, hi everyone, huh? Have a good time, Maria. I love to lock, first of all, very clea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Really? It's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 but showing up uninvited to a wedding. Fiona, I need to talk to you. Oh, now you want to talk? Well, it's a little late for that, so if you'll excuse me. But you can marry him. And why not? Because he's just marrying you so he can be king. Outrageous. Fiona, don't listen to him. He's not your true love. And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rue love? Well, I mean, this is precious. The ogre has fallen in love with the princess. Oh, good lord. An ogre and a princess.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听得我也挺想笑的。我觉得晨晨这个内心应该是常常爆发出这样志得意满的笑容，否则他根本不可能表现出来，对不对？啊，晨晨同学，是不是？这个，哎，我们先来请老师点评。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他的这段配音真的是很精彩，那尤其是他在情感当中的角色的定位上非常精确，啊，女生呢把扭扭捏捏的感觉说出来。啊，而且他加了适当的夸张和调整，啊，他用了自己的方式来诠释这个女生，只不过这个公主呢，估计不是菲欧娜公主，是个小公主，是个小公主， 内心矫情的小公主啊， 对，有 点小，比较浓的小公主。 对，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 Shrek 啊 ，Shrek 的表达，他想达到那种感觉，他没有大的变化，但在追求着 Shrek 的那种，也有一点小可爱的粗犷。啊，那么关于这个罗尔法瓜，它更多的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大矫情啊，一种暴怒，一种我们说一种没有素质啊。所以对于他来说呢，哎，重音抓的也非常准，真不错啊。虽然说自己在发挥与离原文比较起来有一些区别，但是。还是很让人喜欢的，很让人喜欢的。 发散性的这种表达，那是他的一个强项哈。但是也要提出细节上也要对他提出要求，比如说他好多音喜欢撅嘴， 少撅嘴，有些音结尾是 m 的音你要给它收住，你不能好多音在结尾的时候你就给它放掉了，有的结尾音它是需要收住的你就得收住。还有就是 e a him 还是 him， 你听听看啊，两种的发音是不一样的，对吧？还要再精细一下自己这个发音，越完美越好，尽量不要让人再听出瑕疵，好吧？这是对这个有学有余力的同学的一种更高的要求啊。好，我们再听最后两位Young同学，今儿也是自己啊交的作业。 I object, Jack. Oh no, what does he want? Hi everyone, having a good time, are you? I love Duloc, first of all, very clea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Really, it's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But showing up uninvited to a wedding. Fiona, I'd love to talk to you. Oh, now you want to talk? Well, it's a little late for that. So if you'll excuse me. But you can marry him. And why not? Because he's just marrying you so he can be king. Outrageous! Fiona, don't listen to him. He's now your true love. And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rue love? 好，大家和同学们老师都看一看他有进步吗？ 我觉得开场很棒，开场不错。我觉得前七八行这十行以内啊，从我的手机上来看，是非常不错的，关键词抓得很准。然而呢，从 I need to talk to you 从这儿开始听不下来了。听不下来了，就是说在面对 Shrek 和 Fiona 这个中间这个位置的这个对话当中的话，他在驾驭的时候有一点吃力啊，也就是说面对这个怎么说呢，节奏略快一点的句子在表达当中其实需要多一些训练，尤其是短元音多的句子，这样的话呢你现在在控制节奏上遇到的问题，其实在于对短元音的控制力需要加强啊。后面的句子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可能是不是后面不熟练呢？啊，我觉得是需要加大的力。 毕竟台词太多了，这一次。 对。 所以有利有弊啊。 还是 有可圈可点之处。 是的，是的，开篇是不错的。 好，继续加油啊！小白英子说，这段角色呢切换很频繁。是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您如何来处理的，好不好？来，我们有请最后一组小白英子。 I object, Shrek. Oh, now what does he want? Hi, everyone. Having a good time, are you? I love Duloc. First of all, very clea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Really, it's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 but showing up uninvited to a wedding. Fiona, I need to talk to you. Oh, now you want to talk? Well, it's a little late for that, so if you excuse me. But you can't marry him. And why not? Because he's just marrying you so he can be king. Outrageous! Fiona, don't listen to him. He's not your true love. And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rue love? I mean... Oh, this is precious. The ogre has fallen in love with the princess. Oh, good lord. An ogre and a princess.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这我们的压轴表演， 是两个声音是吧？我觉得两个声音的感觉， 妈妈 对，不错啊，这一下子就有落差感，大家就会觉得很新鲜。妈妈和孩子的训练，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整体的配合，整体的一种角色扮演和标签是否明显，整体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啊，不错的。如果说这个妈妈这块和孩子之间拉开反差再大一点就更好了。你看孩子就是清新小可爱，妈妈那边呢应该是气急败坏，气急败坏就得有气急败坏的样子啊。It's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 要把那种什么呀，一种可恶的感觉啊。 真正就是气急败坏的感觉，表达再充分， 就是坏的那种感觉， 坏，特别坏。他长得就坏，这个罗尔发款，你要把他的坏发挥得淋漓尽致。Fiona 代表的是美， 嗯 ，Shrek 代表的是善， 嗯， 所以他这个罗尔发款就得把他压到底下去，让他看出来他巨大的反差。靠什么？只能靠你的发音。 嗯，好，继续加油啊！吸收老师这些精华的点评，继续加油。今天呢是我们周五的大 party， 要的就是同学们的这次的精彩的展示啊，连堂的这种趁热打铁，大家今天表现都不错，辛苦了。好，我们马上来进入到今天的课堂学习。今儿台词不多，主要是大家都想知道，你看都抢婚了，都大闹这婚礼现场了，能发生什么呢？果然确实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双方和三方都争执不下的时候，菲亚娜公主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她慢慢地推到了窗户那个地方。这个时候魔法在他身上显现了，啊，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知道吧？各种什么烟雾缭绕啊，小星星出现啊，这个时候他出现了，现原形，现出了他真正的原形。哎，老师，您说他这个原形是受了魔法掌控的这种形状吧？是不是啊？ 对的， 是吧？ 对对，他是因为被诅咒了才会变成小怪物啊！如果没有被诅咒，也不至于这样子啊。他在被诅咒之后，夜间呢会变成这个样子，白天会变成公主的样子。 嗯， 所以，我们这里面有一个表达法。 嗯 ，by day one way, by night another。 嗯， 所以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他痛苦的地方， 嗯， 也是他一直以来心里的一块，这个我说我们管叫阴影地带， 伤疤， 阴影地带， 嗯， 对。 好的，看来今天这一集就是天灵灵地灵灵，公主现原形。好，我们一起先听听看今天的这集情景。当然，有的人很惊奇，有的人气急败坏。 Shrek, is this true? Who cares? It's preposterous! Fiona, my love, we're but a kiss away from our happily ever after. Now kiss me! By night one way, by day another. I wanted to show you before. That explains a lot. Oh, it's disgusting! Guards! Guards! I order you to get them out of my sight! Now! Get them! Get them! Focus, focus, focus, focus! 在这一段的当中，我们彻底见到了 Lord Farquaad 的那种当场的暴怒，而且是那种气急败坏的暴怒。所以这一集对大家的情感需求也是非常高的，请大家把你的现在情感水平线啊往上提一点哈，啊，肾上腺素往上拔一点，好不好？哎，我们来进行啊今天的这个台词学习了。首先呢，延续上一节课叫做 An ogre and a princess， 然后发出了什么爆笑般的嘲笑。好，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里，发现菲安的公主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带着一种又希望又好奇又温柔的语气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她说 ：“Shrek, is this true？” 她是问什么是 true， 是真实啊？她在问 Shrek。 就是说 ，Shrek 对 Fiona 竟然有这种爱慕之情， 嗯， 甚至说有一种爱，Fiona 能感觉到，但不能确信。之前就有这种感觉，啊，但是驴子呢一直在捣乱，再加上呢帅哥该说话的时候呢不愿意表达自己，所以他也是不能确认是不是对方真的爱自己，啊，他有疑惑。 哦，所以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是在肯定说你不会是喜欢我吧？是不是他在问这？ 这是 你喜欢我，这是真的吗？他也觉得很奇怪啊。 可能自己之前呢也不太知道，所以呢就想要 confirm 一下，是不是啊？想肯定一下，想 confirm 一下。其实公主也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并不是啊简简单单的那么只是个公主而已，人家是非常有头脑的。所以他就问，他很小心谨慎，带着希望和好奇的去问。那这句话我们用什么语气来读呢？有没有什么重音呢？ 嗯，这个呢，这句子啊，这个很简单。对于他来说呢，他好奇肯定是用声调，带这种希望呢，大家要配一点眼神。Shrek, it is true. It is true. 我们说跟刚才的语调比较起来，对吧？哎，那么现在的反差是什么呢？是他看到了爱的希望，所以他的语气会温婉很多，不会像之前一样质问。Fiona 是一个女汉子，她要是把女人那面拿出来，男人那面拿出来，完全是两种面孔。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她甚至能说出这样的话啊！所以对于她来说呢，她现在选择了把女人的那一面拿出来啊。Shrek, it is true. 对， 非常温柔。 就是啊，听到这里突然觉得有一种反差，好像都不太适应菲安公主当一个女孩的样子，但是本来的样子的就是一个女孩，但突然间语气温柔了好多啊， 对， 有点不太适应。 之前说话的是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rue love? 就是 你懂什么叫真爱？ 对， 就你才懂爱，懂爱。 来不及了，就跟你说吧 ，Is it a little too late?Would you excuse me? Yeah, I'm a little bit too late for that. Would you excuse me? 能不能站边上？ 一种冷漠啊，冷漠，距离感。 啊，现在突然间就，我觉得这配音演员也挺厉害的，就这么四个单词，一下又把这人物形象又树立起来了啊。 这个配音演员叫 Cameron Diaz， 也是非常棒的一位女星啊。 查理的天使啊，卡梅隆·迪亚兹啊。 对，是的。 啊，查理的天使啊。好的，然后这个时候突然间 Lord Farquaad 的那种极其气急败坏的陡峭的语调又升起来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 Who cares? 谁在乎呢？谁关心呢？ It's 好了，这个词儿啊挺难的，来给大家拼写一下 P-R-E-P-O-S-T-E-R-O-U-S， 什么叫做 preposterous？这个 preposterous 的意思呢，是极其荒唐不合理的、怪诞的、离奇古怪的。哎呀，说你这瓶葡萄酒简直是天价。我们可以说 a preposterous， a preposterously expensive bottle of wine， 就这种离谱的这种啊，简直就不可思议哈。好，这里啊，得有请 David 老师来教我们演绎了，因为这情感很强烈。 对。我看这句话说的时候 ，Who cares？ 啊，谁在乎呢？跟我有关系吗 ？Who cares？ 啊，这个词就是全程的重音单词 ，preposterous，preposterous。这句话这个单词表达了他对这件事情的一种什么呀？一种评价。简直是怎么可能？这个公主和怪物、美女野兽，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这个词也可以换成 unbelievable 啊，无法接受的啊 ，unacceptable 也是可以。那么 preposterous 这个单词在这里相当于 ridiculous 荒谬的，啊，无法理解的。读的时候由于词少，基本都是关键词 ，it's 就正常读就可以。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要用气急败坏的情感来驾驭它。Who cares? It's preposterous.啊，就这样读下来可以。 哎，对了啊，而且呢，啊，这种是吧？大家一定要把这些单词要读清楚了啊，重音要给它凸显出来了，全靠重音凸显它的这气急败坏了。 对， 知道的，对吧？得像刚才老师， cares, 就是刚才老师说的那样，要带着你自己的那种态度，谁在乎？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不可能，不可能啊！就是极度的不可能。 这个读的时候呢，大家注意，就是当你把声音放大的时候呢，你尽量这个单词呢读的时候就要注意点，因为声音大了以后单词反而容易读错。这是一个训练时候常见的问题， 这个是大家这个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非常有价值，对于每个人都是如此。不要怕读错，你小点声读和大点声读的区别非常大，当你大声能把它读准确的时候，证明这个单词跟你的关系已经很近了。所以 Who cares is preposterous， 那么前面是读成 pre 和 pre 本文读的是 preposterous 啊， 它是这么读的啊，大家注意一下就 好的。那我们来听听开始这几句话啊，原因的演绎。 Shrek, is this true? Shrek, is this true? Who cares? It's preposterous! Who cares? It's preposterous! Who cares? It's preposterous!Fiona, my love, we're but a kiss away from our happily ever after. Now kiss me!、Mm. Fiona, my love, we're but a kiss away from our happily ever after. Now kiss me!、Mm. Fiona, my love, we're but a kiss away from our happily ever after. Now kiss me!、 Mm. 哎、这句话大家要是能读好，凸显你的功力。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哈，他说 Fiona Lord Farquhar 继续说，哎呀我的爱人呐、啊、My love We are but a kiss away For our happily ever after。 好，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就说、嗯、We are but a kiss away， 我们离幸福啊就差什么一个吻的距离了，就差一个亲吻的距离了。 For our happilyever after， 这是什么？永恒的幸福，永远的幸福，是吧？那你现在快来 now kiss me， 咱们就赶紧 kiss 吧，这样的话就能得到 happily ever forever 了。好，来有请老师讲解这句话。 嗯，是本文的关键词呢 Fiona my love， 那么 kiss away happily ever after 这几个词是关键词，大家读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么我们看到它的停顿点是本句话里的最有意思的地方，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看我们给提供的停顿点，大家关注一下。Fiona my love, Fiona my love, we're but a kiss away, we're but a kiss away, but a kiss away 停顿 for our 啊，有一处停顿 happily ever after 啊 happily ever after。叫永远幸福，我们距离永远幸福只有一吻之距啊，一吻，就这么一吻，我们之间就怎么样幸福了，永远幸福了。 嗯， 所以在读的时候呢，本句的关键在于停顿的驾驭。诸位啊，我们感受一下啊，我们读的时候 Fiona my love， 这儿没有停顿，注意。 嗯 ，Fiona my love， we're but a kiss away。For our happily ever after， 把这几处停顿扎实了，啊，扎实了就可以。那么，在节奏上来说呢 ，but kiss away， but kiss away， 这儿是一处连读 ，happily ever after， ever after 有处连读，这两个地方的语速也不能太慢，啊，拥有连读的处理。 嗯，好的，所以这句话呢，我们来请老师演绎一下啊。大家仔细听，这个当中的停顿在哪里非常关键。 嗯，好。Fiona my love, we put a kiss away for our happily ever after、 对、a kiss away 这里稍微停一下，然后最后完全倾注感情的就是那句、happily ever after、happily ever after、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都能够憧憬到那未来的美好生活，你都带着那种憧憬和热情去读这句话。 对大家读的时候确实是要有足够的情感的支撑，那么这种这里面对于我们来说有一种急迫感，大家把急迫感再拿出来。 嗯、 Fiona my love， Fiona my love， 先把那感觉拿出来，大家马上就要失去了，要把最后一根稻草一定要抓在手里， 紧紧的抓住， 抓住 Fiona my love， we're but a kiss away for happily after， 对吧，那种感觉。所以你读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对爱，一种对我们说这种可能 马上撒手就要失去，因为我们说罗尔法官现在也害怕，他也担心， 对那种渴望和害怕失去之情，他都嘴都已经凑过去了，他凑过去，他说快点吧，其实就差着一个吻了啊， 对， 就这样是吧，但是他声音就感觉到特别的急迫的那种，这个时候他就说 Now kiss me， 然后自己都还发出了这个声音。好，菲安娜这个时候却特别特别的坦然，就说了一句今天这个文中的核心词关键语，叫 By night one way, by day another。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白天是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晚上呢又是一个模样。说完以后他自己就走到窗边，这个时候 bling bling 的魔法就开始发作了啊！我们来听听看。 By night one way, by day another. I wanted to show you before. By night one way, by day another. I wanted to show you before.By night one way, by day another. I wanted to show you before. 给大家听了三遍啊，给大家听了三遍，仔细去揣摩这种里面复杂的心情。来，有请老师讲解这句话如何演绎。 好的，我们看 ，by night one way, by day another. By night one way.夜间的时候我是一个样子， by day another, by day another。 那我们看到他表达的意思其实不能说的那么清楚那么明白，因为他变形自然对方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所以 night, way, day, another 这些词就成了复杂当中的关键词。他的情感并不是说要多大的声音，他是通过我们的眼神啊，通过我们对他的一种走心的感受来表达出来的，所以这句不用大声读，正常气息就可以。 I wanted to show you before， before 读的比较重， show you before， 那我想要先让你看看我的样子啊。其实呢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知道 Fiona 一直是在回避这件事。Before sunset, she was transformed to a monster. 一到夜晚，她就会变成一个怪物。所以通常她会躲起来，躲在树洞里、山洞里，反正是不能让你看到。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她愿意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就是我让你看看真实的我。啊，这是本文当中最重要的点。 而且在这里的话，他的表现是非常平静的，对吗？他的表现是非常之平静的，他也没有觉得说很惊讶或者是很惊恐，而且他是带着非常非常，他是带着非常平静的语气来讲述这一切的。哎，这个时候 Shrek 也是豁然开朗，他就说 ：“Well, that explains a lot。”哦，这我明白了，这还说明了很多问题。这句话， 对。所以当他呢把真实的自己表达出来了以后，他就变形了。变形完了以后，帅哥看到了，哇哦，原来他也是一个 ogre。 Fiona 竟然也是一个 ogre。 Well, that explains a lot。 他有点惊讶，在一开始对于他来说 that explains a lot。 他曾经在外面那个磨坊外面不小心听到了Fiona 关于 ogre 这个词的厌恶， 他就以 为 是 说 他， 其实不是，其实在说自己。所以他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对于他来讲，他反而倒也怎么样，哎，开心了，放下了， 对，成见呢就放下了。所以人啊，有的时候就特别的敏感，哪怕偷听到一个什么事儿，都觉得是在说自己。你说这个没必要哈。好， 接下来这四句话呢，就全是 Lord Farquhar 的今天的一种点睛之笔了哈。Lord Farquhar 这个时候那怎么得了哈？美好的新娘突然间变成了怪物，这个时候他所有想说的词他都一股脑的说出来了，他就说了一个啊 ，It's disgusting， disgusting 这个词儿本来就是很恶心的意思。然后他马上就大喊卫兵卫兵 Guards guards 命令你们把他们全部赶走，都全部给我赶走。 I order you to get that out of my sight now. Get something out of one sight 就是把他们从我的视野眼前全部给我赶走，轰走，给我轰走。然后呢 Get them both 把他俩的给我轰走。好，这个呢咱们先来听听看原因啊。 Well, that explains a lot. Well, it's disgusting. Guards, guards. Oh, it's disgusting. Guards, guards. Oh, it's disgusting. Guards, guards. I order you to get them out of my sight. Now, get them both. No, no. Focus, focus, focus. I order you to get them out of my sight. Now, get them both. No, no. Focus, focus, focus. No. 一般都这样哈，温情以后突然又来了一个高潮哈。那 Lord Farquhar 这个时候就是狂怒暴怒，但是狂怒暴怒的时候，咱们也不能只是扯着嗓子喊啊，咱们也得注意技巧表达，对不对，老师？我们怎么来演绎这几句话呢？ 好，it's disgusting 啊，这种感觉。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句子当中会出现高低错落呢？其实有一次我在看他们合唱队排练的时候，我明白了。就是现在在演唱的时候，低声部高声部它整个安排的过程当中要有一定的层次感，对吧？你会发现它不光是声音有层次，人会站起来，会一层一层的站，而且错落有致，还让你猜不出来它的套路。而电影剧本也有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在表达当中也不会让你一下子看到它的层次感，所以一定是有低有高，像什么呀，我们说像风起波声一样，而且没有规律。但不管怎么样，在变化当中让我们的观众和听众能感觉到一种美，变化带来的美。现在呢，罗尔法克带来的就是一种高潮的变化，对吧？我们看 it's disgusting 啊 guards guards 啊，对于他来说，对吧，这些句子都是把整个场面要带起来的， 特别有这个威严哈，这个时候特别有那个，对，这个时候就有那个君主的那种威严，发号施令啊，以及我命令你把他们全部给我赶走，这句话，还有这句话， 我们看这句话 ，order you to get that out of my sight 啊，那他的重音在中间这个位置 ，get that out of my sight， 那么我们说让他带走，这是好听的，对吧？哎，这是好听的，把他们赶走啊。那么这里面呢，他读的时候呢 ，I order you to get that out of my sight。那么我们看到每一个词基本上都被中毒了。那么我们说这里面的 to 之类的可能不被中毒，但基本都连在一起了。读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呢，要注意它是靠情感带动的，不是你刻意能读出来的，诸位。就是现在大家就是练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你觉得自己啊上不去了，你的水平想突破的话，记住你已经不是在练语言了，这是一种综合的素质，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情感摆到第一位，你才能把语调带起来，单纯通过语言你带不动的，谁都带不动。所以先进入那个场景要比读准确还重要，这是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要知道的，就是情感排第一位，其他都往后排。 给进阶同学们的建议啊，在这句话当中呢，就情感把这个句子拖着往下走了。Get that out of my sight now, get them。 对，读的时候就 I order you to get that out of my sight， 就是感觉要出来的话，一定是先用情感带动啊，好吧？这毋庸置疑，Get them both。No。No 啊，那后面不重要了。Get them both。大家注意，我们的发音呢，我们的口型，不管什么时候读，都要保持准确的口型，精确的口型。他们再怎么读也不乱，这点大家读的时候 ，I order you to get that out of my sight， 那么读的时候也不能存在说我含糊其辞，那也不行。Get that out of my sight 是需要关注我们的节奏。Get that out， 那么 get that 两个失去爆破 ，out of 连读 ，sight 失去爆破 ，get them 失去爆破的处理，这些一个都不能少啊。 在我们日常课程当中呢 get them both 这三个词的连读已经训练过不少了，请大家在这一次的表现当中千万别最后出现中式口音啊，不然这个情景可就都毁了啊。 get them both 是不是就好好读着正确的发音好不好？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所有的台词就这样，其实今天台词一点都不多，我们请老师来从头至尾的来演示一下，好吧，给大家做一个范本，大家接下来以后好好去听原音去模仿，就作为我们今天最后结束的段落啊。来，有请老师从头开始走一遍。 好，好。An ogre and a princess. Shrek, it is true. Who cares? It's preposterous.Fiona, my love, we better kiss with our happy ever after. Now kiss me. By night one way, by day another. I want to show you before. Well, that explains a lot. It's ugly. It's disgusting. Guards!I order you to get that out of my sight. Get them. Get them both. No. No. 看老师演绎的这三个人物是不是就非常的清晰呀、女生啊，豁然开朗的 Shrek， 还有气急败坏的 Lord Farquaad。所以说这就是已经，你看同学们的评论说好有感情啊，就是你要充分的吃透剧本以后，了解到其中的关键词、停顿、语言、节奏、语调以后的一种综合的积累的表现，对于语言的驾驭能力体现的是语言的基本功和语言的驾驭能力。好了，我们今天的课堂时间呢就到这里了啊。现在这一段呢是紧紧的接着上一次，所以同学们可以两次一起合并的来练习找感觉，希望大家继续更上一层楼啊。好了，我们感谢 David 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解，我们的视频直播呢还有五六分钟。好，同学们，我们下次再见吧，谢谢老师，拜拜， 拜拜。 讲好家乡故事 Tell hometown stories。 杭州城里花街酒墨， 这里有璀璨的东方明珠。 Northeast Tiger Forest Park is located in Harbin。 都江堰岸 is in 成都 China。 The National Stadium, famous for its bird nest shape。 讲好校园故事 Tell school stories。 作为海淀区中小学最早成立的电视台 How British schools get the students to play football。 伴随着冬日温暖的阳光，我们迎来了本校期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每周六日上午8:30、中午12:00以及下午4:30， 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听听 FM 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74.com 为您送上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这是我们自己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